在海尼塞行星上，欧贝泰元帅跟三位一级上将之间所产生的严重对立仪式传到皇帝莱因哈特耳里，是四月四号的事情。 马林小姐，哦不，皇妃，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先听听陛下，你有什么看法？ 赋予欧贝泰权限的是朕，朕也无法摆脱这个责任呢。但是朕万万没想到他会用那种手段。 被人家说为了满足个人的感情而数百万将兵平白无辜的流血的话，即使是皇帝莱因哈特听了也不免为之心虚，想不到会被人用这种形式来质问他这种命题。军务大臣不愧是不平凡的人物，逼得莱因哈特跟希达不得不再度认识到这一点。 个人的感情，欧贝泰跟比登费两个人的个性是极度不合的，这种事朕不用想也非常的清楚。但是朕原本以为为了国家大事他们应该会排除私人的感情，看来是朕的失策了。欧贝泰那个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会优先执行公职的责任，由于这种处理方式才招来别人的憎恨。 欧贝泰元帅就像一铁巨药，虽然能治疗患部，但是副作用也很大。当初做出这种评论的是米达元帅还是罗塔尔元帅呢？在一个集团中持有不同想法的人是不可欠缺的，在帝国军里背负这个任务的人大概是欧贝泰元帅吧。但是如果换成像杨威利那种人物来担负这个任务呢？您想把军务大臣召回费沙吗，陛下？ 对，这么做说不定比较好。 其实陛下是顾虑到我的事。陛下，您是想到海尼塞走一趟，亲自解决这种事情，是不是？ 哦，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了皇妃你。你说的没有错，这件事只有朕出面才能解决。但是，即使朕出面了，也不见得就能抹去挟持人质、逼迫开城这种不名誉。 并不是开城，如果说是交涉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处理，不是吗，陛下？ 交涉？ 是啊。陛下去年跟杨威利之间不是也曾经打算要坐下来谈判交涉的吗？这一次您就让他实现，您觉得怎么样？伊谢伦共和政府的那些首脑们不要当他们是罪人，把他们当作是客人以礼接待的话，这样不是很好吗？ 有道理，从交涉开始的话就可以名正言顺释放那些政治犯，万一交涉不成的话到时候再开启战端就行了。不过到头来就算逐步的修正，朕还是在走欧贝泰铺好的道路。 陛下， 王妃，朕从来没有喜欢过欧贝泰那个人，可是至今回顾起来，朕好像一路听从了欧贝泰许多的进言，因为那个人的论调总是正确到让人没有反驳的余地。 只把正确的论调刻在永久冻土的石盘上，即使谁都知道他是正确的，还是拒绝去接近他，这就是欧贝泰元帅。 当朕的存在违反王朝利益的时候，他说不定会把朕废掉了。 陛下， 开玩笑的，皇妃。不过你认真起来的表情真的是好美啊。这件事就先别谈了，倒是海尼塞的事。 您就放心到海尼塞去吧，没有陛下的话，不仅没有人能治得住军务大臣，也没有办法消除主委将领的对立。不过您要早一点回到这里来哦。 对不起，王妃，由凯斯勒负责留守吧。还有朕不在的时候就请你的父亲到皇宫里来住吧，顺便也可以陪陪你。 好，我会请我父亲来的。 带着你父亲职务的人也得快点敲定才行，马林伯爵才五十几岁而已就想退休了，太早了吧。朕如果过了人生的一半才有可能会想退休啊。 希达没有办法想象莱因哈特变成老人的模样，以前他也难以想象他会当一个父亲，不过这个渐渐实现了。 那么 朕就到大本营去了。关于清征的事情，朕得跟米达商量一下。 不过说真的，如果吉克吉尔艾斯还活着就好了，不管是远征军司令官或是国务大臣，都可以放心交给他去做。 关于欧贝泰跟比登费的事情，海尼塞的一般市民也透过报道管制漏洞知道了这件事。 居然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情，我想这种事情大概连伟大的扬威力也没有办法预测吧。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帝国军的内部产生对立的话，这对伊绪伦来说是有利的情况，不是吗？ 谁知道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军务大臣如果退场的话是很好了，可是似乎不太可能。而华伦指挥官跟妙拉指挥官，他们都是很震惊的人，一定会想尽办法防止破局产生的。 科尼夫的观察是正确的，华伦跟妙拉正努力在收拾这件事情。 比登费可是很得他的部下信赖的，这么一来，黑色枪骑兵舰队对军务大臣的反感跟憎恶会越来越深。如果他们被激怒的话， 如果黑色枪骑兵舰队发生暴动的话，虽然他们不是陆战的专家，不过数量超过军务大臣的直属部队，一定会竭尽全力把他们的司令官救出来吧。可是变成这样的话， 是啊，那么比登费跟他的部下就真的没救了。 比登费部下当中，舰队副司令官哈尔巴修泰德上将、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等等要求会见军务大臣，但是都被冷漠地拒绝了。要求跟被软禁的比登费会面也被拒绝了。另一方面，副参谋长欧根少将则去拜托华伦跟妙拉两位一级上将帮忙。 这件事你不用求我们，我们也一定会帮忙的，只是具体上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求军务大臣也都被他给拒绝了，现在真的是束手无策。哦，不，以我的情况来说，应该连一手都无策。 不过你们千万不要被激怒了，我们已经跟皇帝还有米达元帅联络，请他们妥善的处理。你们只要好好看住自己的部下，不要让他们做出鲁莽的事情就好了。 下官等人一定会尽全力的，只是能力不及之处，除了拜托两位指挥官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请两位务必帮忙。 比登费有这种部下真是他的福气，即使长官无谋也能培育出优秀的部下。 但是阶级再往上的话，就很容易受到司令官人格方面的影响了。欧根离去之后，哈尔巴修泰德跟格雷布纳来找华伦，他们是来发泄对军务大臣的愚怒的。 如果比登费司令官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处罚的话，要下官说服市民们心甘情愿接受这件事，下官是办不到的，这一点希望您能够了解才好。 请注意你的言辞，哈尔巴修泰德上将，你是在威胁我们是不是？还是说你想接续去年让皇帝陛下的将兵互相残杀的事？ 哦，对不起，我失言了，我们自己一定会自诉自重，请您不要放弃我们。 就这样，在指挥官们费心在解决事情的时候，蔓延在帝国军内部的反感跟敌视的火种被加热到极点。 这个阴险的军务大臣，哼！ 打死他！ 你们几个喝酒了是不是？ 对呀，我们喝了又怎么样？ 军务大臣已经下了禁酒令了，你们不知道吗？ 军务大臣，你是指他呀？哼！ 你在干什么？把他抓起来！ 喂，你抓抓看！ 住手！你竟然敢抵抗！ 这些家伙是军务大臣的爪牙，打死他们！ 刚开始是一个分队规模的偶发性乱斗，接着膨胀到一个连队规模所需的时间仅仅只要30分钟。 哼，我们也去找人来。 好， 去找人， 快点！ 这段时间产生了超过100人的轻重伤。 打死他！ 好， 快点， 快点，快点！ 把砸了！快， 快来这边帮忙！ 笨蛋，这会变成世界战的， 这么一来，不单是帝国军的其他部队，连海尼塞的民众跟共和主义者都会笑我们的。我赶到现场去压制双方，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想办法见到军务大臣，商量出对策来才行，赶快去办。 我知道了。是新手吗？ 华伦将装甲递上车，停在黑色枪骑兵舰队跟军务大臣的部队针锋相对的十字路口正中央。两阵营一有激发的情况出现，就以锐利的眼光左右扫射，无言地将它压制下来。正当华伦的钢器压制住一触即发的空气之时，妙拉前去要求会见军务大臣，在只有十分钟的条件之下，终于见到了军务大臣。 事情您应该知道了吧？我是来恳求您付出努力，避开这次的危机。 什么努力？ 至少应该解除比登费指挥官的软禁吧。黑色枪骑兵舰队，他们因为担心司令官，一时失去了理智。首先应该让他们先冷静下来才是啊！ 我是根据敕令以及法律来限制他的行动。如果黑色枪骑兵舰队发生暴动，那就是对帝权的一种叛逆行为。对于这种事情，连一步的妥协或者让步的必要性都没有。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可是军务大臣，彼此合作防止暴动发生，这也是身为皇帝臣僚的义务吧？比登费指挥官的确有失礼之处，这是事实。我会说服他，请他来向您赔罪的。难道您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喂，你们所尊敬的军务大臣大人，他现在还活着吗？ 大人还健在。 是吗？这就奇怪了。昨天晚上我还一直诅咒他呢。原来诅咒对欧贝泰那条毒蛇是没有用的。哼，我可不怕毒蛇，我对毒药早就已经免疫了，因为我跟欧贝泰那个家伙认识好几年了。嗯，谁啊？这个门只能从外面上锁。哦，你终于来了，妙拉指挥官。你是不是带了一只棍棒来让我打碎欧贝泰那个家伙？ 非常遗憾， 棍棒当然不行，任何武器都不允许带到这个房间里。然而能被允许进来这里，就是出人意外的宽容了。不过妙拉还是不免怀疑军务大臣真正的意思，说不定军务大臣让妙拉进来见比登费，日后可能会以此为理由刻意通谋之罪。不过另一方面，妙拉也认为他不是个会用这种卑鄙手段的人。 哎，说不定会被监听哦。我都已经这样子了，所以无所谓。不过你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免得以后被人家拿来当做把柄就糟了。我认为欧贝泰这个人没有私心，我真的认同这一点。但是他把自己没有私心的这一点拿来当做他最大的武器，我最讨厌的就是他这一点。 比登费指挥官，你的想法的确非常有道理，但是议论这一点对事情并没有什么帮助。你动手打军务大臣的事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不如向他道歉，请求解除软禁怎么样？再这样下去的话，你的部下会越来越激动，很可能会导致帝国军的同志互相残杀，到时候背负着叛乱军污名的人可是黑色枪骑兵舰队这一边的，那么你以前出生入死尽忠尽节不就全都白费了吗？ 我是这么想的，妙拉指挥官。军务大臣用政治犯的性命当作盾牌，打算把伊谢伦的首脑部门叫到海尼塞来。可是你能想得出来那个家伙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吗？ 你的意思是？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才对。我现在害怕的并不是地球教的那些家伙，先不谈他们了，说不定军务大臣在半路上就会把伊谢伦的首脑分子给暗杀掉也说不定。 不会吧？ 不过相当有可能。不，既然身为军务大臣，不需要用这种手段，只要用个大逆之罪，就能光明正大的将伊谢伦首脑处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比登费指挥官，我倒是不知道你那么关心伊谢伦那些首脑们的命运呢。 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关心伊谢伦那些家伙的命运，我只是不想让欧贝泰那条毒蛇继续在我眼前唱着春天之歌，而且不让我亲手把伊谢伦给毁了，我是不会甘心的。 哼，我也不是不了解你的心情，可是如果你继续跟军务大臣对立下去，可能会惊动皇帝，给皇帝带来困扰的。皇帝最近身体不是很好，经常卧病在床，而且皇妃也就快要生产了，当臣下的应该要克制自己的私人感情，不是吗？ 我懂了，我也不能再这样子给你们继续添麻烦了。总之，只要想着是对皇帝的影子低头，这样就行了。我把欧贝泰当作一个人才会这么生气，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是啊。 关于海尼塞行星所发生的欧贝泰大割草，伊谢伦很早就接到这个情报，而且内容很丰富。这是因为帝国军并没有封锁这件事情的情报，其意图是很明显的。堂堂正正交战，让100万个人流血，并以最小的牺牲达成和平和统一，哪一个对历史比较有贡献呢？提出了以上这样一个命题，而且出题者方面具备了很明确的价值观，尤里安等人非得对抗这个命题不可。 根本不用去烦这种事，尤里安。在这种情况下，恶名昭彰的是银河帝国，尤其是施行这个阴谋的欧贝泰元帅，还有追认这种做法的皇帝莱因哈特，并不是你啊。 这个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很难服气。如果我们放弃那些在海尼塞被捕入狱的人的话， 但是被专制君主以政治犯或思想犯逮捕入狱的话，这不正是民主共和主义者所期望的吗？特别是的自由行星同盟位居高位的人，基于民主共和制的大义鼓舞民众，还有士兵发起这场圣战的那些人， 这一点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逮捕者的名单中有姆莱中将的名字，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杀呀。 什么？姆莱中将 被抓了？ 这样 啊？什么？那个爱唠叨的人被抓了？帝国军那些家伙还蛮有勇气的嘛。 我还以为宇宙里没有人能胜得过那个唠叨老爹呢。还真不愧是银河帝国的军务大臣，比伊谢伦的参谋长还技高一筹呢。 不管是抓人的还是被抓的，我都不想去接近他，就当他呢是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吧。 把他救出来的话，说不定可以算是给他一份恩情。 你打算怎么做，司令官大人？ 从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来说的话，面对生命受到威胁的人，就算是少数也不可以弃他们于不顾。但是为了这个，就要失去宇宙仅存的唯一民主共和政治的根据地吗？ 关于这件事情，最大的同伴很可能就在费沙。 皇帝莱因哈特？皇帝莱因哈特那个人一定不会赞成用人质来当作逼迫开城的手段。但是期待皇帝莱因哈特的骄矜自负跟要求他的宽容慈悲，两者有什么不同呢？不过话又说回来，难道不用欧贝泰元帅那种卑劣的手段，就没有办法确立和平统一与秩序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皇帝莱因哈特跟杨指挥官为什么非得不断地做流血作战不可呢？如果最令人感到卑劣的手段能够最有效地减少流血发生的话，那么人又为什么要这样苦苦地追求正道呢？ 这个时候，尤里安的思考或许逐渐地朝有点危险的方向发展下去。他所应该考虑的不是伦理上的优劣，而是应该思考如何用政治上的技术来对抗欧贝泰的计谋才对。就这样，到了4月10号，银河帝国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发了一封正式的宣告过来，内容是：如果想要释放被囚禁在海尼塞的5000多名政治犯、思想犯，那么伊谢伦共和政府以及革命军代表者必须要亲自前往海尼塞。 姑且不论帝国军做法的对错，我认为我们摆明的没有办法拒绝这项要求，答应吧，至少要做出一副好像答应的样子。 可是这样太危险了， 我觉得这一次杨夫人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谢谢你的好意，我非常的感激。不过如果因为我是女性就不让我去，这我不能接受。既然我已经接下伊谢伦共和政府主席这个位子，如果我不去海尼塞的话，军务大臣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不过我们得小心一点，有杨威利的例子，万一我们前往海尼塞或是费沙的时候遭到恐怖主义者的攻击怎么办？尤里安， 我想这一次我们应该可以要求帝国军派出护卫舰队，在我们离开走廊的时候可以将这个要求传给海尼塞。 要求帝国军护卫？难道要把我们的命运交给那个欧贝泰元帅啊？ 你可要搞清楚哦，又不是所有帝国军的人都是欧贝泰的复制品。 所有的人？ 对啊，妙拉指挥官说不定可以信任啊，也许这会给他带来困扰，不过总比抓着一根稻草来得好。还有啊，这次只有将官级的去就好，你们这些校官级的就乖乖留在这里留守吧。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是个实现大叫皇帝去死吧的好机会，我一定要拿到这张入场券才可以。 以我现在的才能还有人望呢，应该算是将官级的，就算不是好了，现在也不是分什么将官校官的时候啊。 我的天哪，无可救药的精神状态，你要是去的话，被立刻逮捕入狱处死的几率可是很大哦。 事到如今，生死根本就不是问题，我已经有两次看着司令官先走了，这条命我早就已经把它丢掉了，拜托中将一定要让我去。 你们不能老是这样只顾着说你们自己的愿望，在将官级里面，凯瑟尔中将也会留在这里，一定要有个人负责管理统帅留守部队，万一谈判顺利成功，伊谢伦要做不流血开城的时候，能够履行这项任务的只有凯塞尔中将你了。更何况再怎么说你都是有家室的人，怎么可以让你西家带眷的参加单身汉的疯狂宴会呢？反对凯塞尔中将留守的人请举手。多数通过，我们用最民主的方法决定你负责留守，恭喜你了。 你 被人家说面对危险拔腿就逃的话，那就跟被人家说饥不择食找个丑女人下手一样，我波布兰一生的英名就毁了，我一定要跟去。 不愧是波布兰中校。 那个危险就是你波布兰本身吗？ 要来就静静跟着来就好了嘛，话那么多是不成熟的表现。 波布兰中校能去的话，那么我也要去。 总而言之，为了预防万一，一定要有半数的人留守才行，如果大家都跟着出去的话，到时候万一被一网打尽，那事情可就严重了。 就这样，答应帝国军的前往海尼塞的要求，人员也敲定了。跟菲利加、尤里安同行的有先寇部、雅典波罗、波布兰等人，凯塞尔负责留守的工作，梅尔卡兹负责舰队的指挥。但是在一行人还没有走出伊秀伦走廊之前，事情有了急转，那就是拉格普尔事件的发生。 君の悲しみは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生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なげよう、 收押大量政治犯的拉格普尔监狱发生暴动，死伤了许多人。另一方面，在伊谢伦走廊也发生了军事性的冲突，宇宙即将面临一场一触即发的危机。就在这个时候，皇帝莱因哈特终于抵达海尼塞，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昏迷的行星》。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